大家购房的一些意愿， 对， 所以呢，这个地域就出来了啊。 是的，是的。 那之前呢，我们也曾经聊了几期关于大兴的发展的情况啊。今天咱们就不聊大兴了。 怎样？就是政府去发展的一个，就是整个北京城区啊，现在向南发展，因为北面啊、西面和东面这都已经比较饱和了嘛。而房山和大兴呢，都是被对于大家来说也是能够比较接受。所以说，另外呢，它现在整个房山的房价呢，也目前是比较稳定的，均价也就在33000左右，也是目前是大家所关注的一个重点的一个区域了。 嗯，所以是说可以满足了大家购房的所有需求啊。 对对对，性价比来说， 对，比如说房价30000多啊，这个应该说不算高，当然也不算低啊，整体来讲还可以啊。 对对对， 另外它的这个整个的生态环境啊，一些配套设施啊，甚至什么教育资源呀、医疗资源啊等等这些块儿啊，据我了解，比如说像长阳啊、良乡啊。这些都是它不错的一些板块了。 对对对，因为整个房山的区域呢，目前长阳的 CSD 呢是它所打造的一个大型商圈了，就是它是目前也是房山最火的一个片区范围内。首先呢，长阳板块呢，它紧邻的是地铁房山线，整个的一个公共交通非常便捷，距离天安门呢直线距离是约为22公里，所以整个的无论从道路来说呢，还是轨道交通来说呢，都是它的通达地铁房山线，整个的一个公共交通非常便捷，距离天安门呢直线距离是约为22公里，所以整个的无论从道路来说呢，还是轨道交通来说呢，都是它的通达，以及像这种万科中粮的这样一个长阳半岛的一个大型商场，占地22万方，然后整体的一个商业氛围特别好。然后另外呢，它还有各类的是像北京四中、房山校区等热门学校，这些的一个整个的一个教育资源呢也都是非常强大的，所以说教育配套呢可以说是非常完善的。就目前的话，其实这个区域呢也是有一些欠缺，就是目前的话，就是整个长阳过于集中上商业和教育板块和交通，但是它的医疗呢配套呢还是来说比较欠缺的。但是基本上的话，一些基本医疗配套还是有的，还是但是它的大型医疗呢还是要比较去依赖于周边的像一些良乡医院。所以说它目前的话，长阳呢因为这个特性呢，就是它的一个新盘集中度非常高，而且二手盘呢也基本上都是一些次新盘，比如说是刚入住3到5年的这种楼盘，所以有较多的这种知名开发商呢在该区域拿地，所以说整个一个区域发展是非常好的。然后就是像这种成规模的这种住宅小区呢，就是而且都已经交房入住了，人口量都是非常大的，所以有人口才会有发展嘛。就是而且社区底商大部分也都是已经接近成熟，所以整个区域的话，就是它的一个配套是非常完善的。 所以刚才您提到长阳地这个地方有一个 CSD 啊，就是一个大型的有活力的一个商业区。 是的， 那正好呢，长阳跟这个地方呢是，可以说长阳是包括其中的，是吧？ 对，是的，是以它为核心， 以它为核心的。所以呢，长阳这个地方目前发展的还是相当不错的，无论是它的商业区啊、教育资源呀、交通资源呀、各方面的配套也都是不错啊。 对， 当然就是医疗资源呢可能差一点，这刚才你提到 的。对，没有十全十美。 但是那边还是有一个稻田地铁这个区域的，相对来讲还是比较荒凉的。 对，因为它是稻田站，这个站呢是比较特殊，因为稻田站呢以后是作为 S6 号线的一个首发车站，未来呢属于经济一体化呢，它可以修建一条 S6 号线直达首都第二机场，由首都第二机场明年9月份就开始要试运行了，所以它这条线路也是在规划。整个稻田呢，未来现在也是有一个中粮大型开发商，未来将会建设上大悦城啊，形成一个大的这样一个交通枢纽。所以现在只是说这个区域呢是刚刚开始建设，所以说它是以点带面嘛，陆续发展。 所以通过你这么一介绍，我觉得房山的长阳啊是挺有前景的一个地方。 对， 另外说到良乡呢，其实我对它了解呢就是他的大学城，因为我孩子跟那边上大学。然后因为他是一二年级的时候都是在那个良乡大学城嘛。 对， 所以那边呢我总体感觉发展可以，交通也还算便利，真的不算远。 对，因为良乡的话，其实西南这个板块呢，其实距离北京区域，你要是对比纯的南六环、北六环或者东六环来说呢，西南板块距离城区距离是比较近的，只不过它是依托于环线。咱要是看北京地图，像西南六环的话，也可以相当于其他三个方向的5.5环，就是城区是相当方便的。而且的话，像祭祀金港、金开、金石到城区都非常方便。而且的话，像良乡这一块，现在是引入大量大学入驻，理工大学，然后包括像中医药大学都在这个位置， 首师大什么都在。 对，是的，因为现在整个房山的良乡这个位置呢，被整个教育圈层嘛，可能被去收为一个属于中国的这样一个北京的一个后湾区了。像之前的话，后湾区像美国的波士顿这边的话，基本上它都是因为这种大学的 聚集，所吸引了一大批这种高知识人才在这个区域去落位。而同时呢，整个良乡呢，它的一个商业配套也是非常完善的。就据我所知啊，像龙湖，然后在这边也是有计划去做大型一个龙湖天街，这个也都是已经落实的一个项目，现在只是说在建设中。所以整个的话，而且它同时的话，像这种大学入住以后呢，它会在其整个大学周边呢，还会有它的附属配套，像理工大附中、理工大附小，包括像北师大良乡附中等等，这个都是它的一个热门附属小学。然后再说医疗，你说医疗的话，像中医药大学入驻以后，现在中医药大学和房山的良乡医院，它本来就是一个三甲医院，他们现在达成一个合作，然后在各类医疗整个层次上面进行一个大范围的合作，包括像师生入驻啊，包括像专家的定时门诊等等，说它整个现在一个医疗配套是非常完善的。所以说它是，如果说长阳的崛起的话，是得益于是整个 CSD 的商圈，那么良乡的一个大学城呢，也是起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就是说整个依托良乡大学城这种高素质的这样一个人才培训，然后各类高精端的企业，然后像一些高精端的一些配套，包括像一些繁华的商业，包括像一些高尖端的医疗，说为整个区的发展的话，就会未来会有很大的提升。而且另外呢，无论是长阳还是良乡，它都是地铁房山线的这样一个路径范围内的，所以它的轨道交通是非常完善的，有非常好的一个轨道交通的话，到达北京城区基本上都可以畅达北京各个城区。因为在北京的话，开车也不一定来说有轨道交通方便，而且还有一句话其实说的非常好，地铁一开黄金万两，也是因为这种情况下的话，整个区的发展呢会越来越好，会越来越有前景。 有了地铁以后，它周边的一些楼盘的身价就上去了，是吧？ 对， 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确实像您刚才说的，如果说长阳的崛起呢是起义于刚才您说的 CSD 啊， 对， 商业商圈，那么良乡的腾飞呢，确实大学城起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 对，是的。 另外呢，这个房山这边它的轨道交通呢还是比较便利的，还是比较丰富的，所以正因为它这个交通啊先行了，所以房山那边尤其是良乡那边真的是受益匪浅。 对，是的。 至于良乡大学城西啊，三万多的这个老楼盘呢也是比较多啊，适合这个大家来选择，是吧？ 对， 但是良乡这个板块的话呢，它现在交通比如说开车还是比较便利，现在整个的这个地铁的话那边全都开通了吗？ 房山的话是目前是整个房山线是做三段，一个是房山线，现在是从郭公庄直接到那个张公庄，直接到像房山的盐村， 对， 然后从盐村呢就是盐房线一路到周口那一块，然后现在的话它还会再陆续再细延，再次细延，所以的话未来将会做成三段。然后现在它整个房山线的话，像往东往北它也是有连接的，目前呢是和九号线是进行同台换乘，未来的话它还会向十号线进行连接，就是像整个向南在盐四站与十号线的首经贸站直接接驳，说整个的一个房山线的通达性是非常好的， 非常好。 对， 我记得前几年的时候我去这个良乡看我儿子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个地铁线还没有直接通到大学城呢。 对还没有， 现在通到大学城那边都已经通了。 对，包括像到盐村再从盐村换成烟房线，这都是已经畅达的。 对，真的是不错的。那现在这个京石城际开通了吗？ 京石城际这一块现在还在修。 那如果这一段要通了以后呢，这边全面畅通了。 对，基本上的话就是三条高速了， 真的是非常大。刚才我们有些朋友在问哈，说烟房线在房山是哪个板块，它属于哪个板块？ 烟房线整体来说的话就是在西南六环边了，就是房山的六环的位置。然后烟房线的话，它最大的一个利好位置呢就是以盐村为核心。这个盐村呢这个区域呢它就是紧挨着烟房线，因为烟房线呢与房山线同台换乘嘛，就是到达城区的话也是因为这个轨道交通说到达城区会非常方便。然后目前开发的项目呢也是只集中在它这个烟房线周边两边，其他的话没有进行大范围的这样一个开发。然后就是说其实咱们现在到盐村这个位置啊，它地铁福利就相对来说比较少了，除非咱们点对点啊，就是到一些比较近的位置可能会好一些。那实际上来说已经通过房山线再转烟房线就已经出六环外了，很多人觉得 目前开发的项目呢，也是只集中在它这个烟房线周边两边，其他的话没有进行大范围的这样一个开发。然后就是说，其实咱们现在到盐村这个位置啊，它地铁福利就相对来说比较少了，除非咱们点对点啊，就是到一些比较近的位置可能还会好一些。那实际上来说，已经通过房山线再转烟房线，就已经出六环外了。很多人觉得位置还是比较远的，对。然后就是，但是的话，就是在咱这边烟房线呢，因为它紧挨着 C 六环嘛，然后从走 C 六环的话，它自驾方面就比较舒适了。然后像未来的金石，然后现在或者往南走金梁路，或者说走 G 四，或者说走 C 六环，到达北京各个区域的话，还是比较方便的。 其实呢，这个烟房线它的主干线呢是经过盐村北啊，大子草屋啊， 对 和新城啊都有设站， 对，都有设站。 如果自驾出行的话呢，像区域内有六环呐、京石路啊、荆州路等等主干道，分布也是比较集中的啊。 对， 实际上盐村待开发的空间还是很大的。 是的， 随着一些项目的成长和后期的配套跟上哈，真的是有一定的前景。但是这个盐村跟刚才咱们提到的良乡也好，长阳也好，相比的话，稍微的弱一点。 对，但是 它价钱便宜啊，它似乎房价要比那两个地方要便宜。 对，要便宜很多 啊。往往这点呢，也是一个大家购房的一个技巧。 对， 就是说这个地方它一切都完备了哈，一切都各方面配套都非常好了，那它的价钱肯定也就高了。 对，是的 啊。所以呢，你要看它的前景和发展的趋势啊，这个是你需要你去那个什么各多方研究的。 是的。 另外窦店这个地方可以说比盐村啊来讲的话，它更是一个价格的洼地。 对，是的。因为窦店这个区域的话，其实它是像盐村，它是紧挨着西六环，可能它这个位置就在西六环左右两边，然后也不会差太远。像窦店的话，它就属于六环外了，就是与六环是有段距离的。然后其实而且的话，从地图上可以看到，其实它离涿州都已经很近了。很多人，您要是跟他说您住哪，您说住窦店，人家来句啊，您都出北京了，到河北了，都会有这种感觉。但是其实窦店其实板块最大的一个良子就是便宜，它目前的话就是整个房山 它就有两万多的房子， 对，一万多到两万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房价很多，但是呢。基本上的话，它是窦店的话，就适合小资金进入啊。包括像，因为它未来同属于北京区域嘛，然后它是整个发展的话，北京是逐渐一环线啊去陆续发展的，它离六环其实距离也不是特别远，所以现在是一个适合投资的一个板块。然后，但是它目前的话，交通是一个硬伤，没有地铁，然后另外的话，公交也不多。然后自驾的话，因为目前的话，京石城际也没有在这边设站，所以说它走路的话要走一段那个国道，所以说目前是比较堵车的一。但是它的未来发展前景是非常好的，因为现在逐渐的话经济一体化，整个的一个城市化偏南发展嘛，所以说它是未来的一个价值洼地了。 对，所以听您介绍啊，这个窦店从地图上来看的离涿州挺近的 啊， 所以好多人是北京的还是河北的弄不清楚啊，但是北京的啊。 对， 另外这个板块实际上最大的特点就两个字，便宜。 对， 它的这个价格真的一万多的两万多的都有啊。 对， 所以呢，如果您看中了它的价格的话，可以考虑这个地方。但是目前来讲呢，交通刚才你说是个硬伤啊，但是呢，它以后发展怎么样不知道，因为它目前呢没有什么地铁啊、公交，好像也没怎么设站，也不多是吧？ 对，但是它现在有产业，现在就是那个长安汽车嘛，长安汽车整个一个大型工厂全部在那边落户，然后体量做也非常大，未来说是要做一个大型的一个生态汽车城，然后在同时窦店的话，窦店整个的一个自然环境其实也还是不错的，而且也是有规划这些道路会有从旁边走过去，只要是任意一条，像比如说像金石啊，或者说107国道，只要是在这一块的话，都是有贯通，达到整个路径贯通以后的话，其实这个区域发展前景是非常好的，因为它已经有产业支撑了。 是的， 对， 所以像刚才您说有这个京广铁路，如果它穿境而过， 对， 或者说京石高速公路啊，在这里也能够看到107国道贯穿全镇南北。 对， 如果京石城际呢在窦店也设店的话，那么这些对它的这个发展真的促进意义特别大，因为现在它的硬伤就是交通。 对，是的。因为要想富先修路嘛。 没错，所以从大的方向来看呢，京津冀的整体发展策略呢也是向东南发展的。 对， 大家也看到了，所以对比同价位的窦店啊和燕山等等的，好像窦店更好一点。 对，是的。 那下面咱们就说说燕山哈，其实燕山也在房山，我在燕山待过。 嗯嗯。 啊，燕山那边的话，原来是自成一体，原来属于化工的一个地方。 对对对对对。 但是现在怎么样？现在发展过好几年，好多年都没去了。 因为对于整个房山来说吧，就是燕山是房山近些年重点资源整合的这样一个大重点区域了，就它做各种各样生态的这样一个调整。现在目前的话，燕山的话是作为一个生态涵养区，整体的环境来说是非常不错，非常适合养老。嗯，但是呢，它的产业呢，其实来说，燕山化工也是90年的一个产业了。其实，它的一个产业相对来说比较落后，没有大型的一个产业支撑。那整体的话，也是形成另外一种风味了。现在目前的话，燕山有很多人就是平时在这边作为一个地下居所，周六。周末的话可以就是把成就是周一到周五这种繁忙的这种工作状态到燕山这个位置去进行一个调整，然后也是依托这种商业。但是呢，其实对于这个区域的话，其实它的前景的话，虽然说现在没有什么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产业支撑，但是它毕竟是属于北京区域。这其实对于我们现在一般很多朋友来问说你要在北京买房适合推哪个区域，我就说你要看的房如果是北京的，你觉得合适你就买。因为在北京其实你要是说区域化这个事情是很蠢的，我觉得是。因为像零几年，就说九几年的话，之前您要是说三环以外的房子，那北京肯定就来说谁买啊？这么 对呀、 啊。然后再到四环、五环，再到六环、现在逐渐的话，把整个的一个城市化都给去掉了，还形成一个城市群体的一个形式。所以未来的话，只要是在北京，我觉得它都是会有非常好的一个发展前景。未来这个区域呢，主要都会做一种大型的一些生态养老、大型的一些别墅，包括像一些大型的一些生态公园，包括像一些以这种生态为建设了各种游乐园等等，这是未来燕山的这样一个发展方向。 嗯， 对， 我记得我在燕山的时候，那时候叫烟化， 对 啊，叫这个这个燕山石化嘛， 对， 啊、燕山石化，那个时候这个可是个老牌的工业企业，特别牛， 对 啊，就是这个就福利特别好， 对对对、 啊，挣钱也多， 对对。 我记得我那时候在烟化歌舞团待过一段，他们自己有艺术团， 嗯 啊，但是那个呢，可能后来有点不招人待见，就因为它是个化工企业嘛， 对对对， 怕有污染。 对 啊，等等，但是现在还是以化工为主吗？ 啊、哦，并不是，而且、 不是了吧？ 就算现在，它就算是还，这个其实它也是存在的。但是其实现在国家的话，对于化工类这些企业控制管控非常严。 嗯， 再加上其实它的一个燕山石化的话，它整个的一个工厂管理化也是非常严格的。 嗯， 在同时对于他们来说，把整个区域环境治理很好，对于我燕山石化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名片。就是说，整个的话，我的产品，我所做的这些产业呢，都是没有高污染，严格根据国家走的，而且在我这种做石化的地方，做化工企业的地方，这边有这么好的一个环境，其实对于、 它环境是非常好， 对对对，对于燕山石化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名片。 是的，而且那个时候就有公共汽车直达那儿， 对对， 我记得是901还是什么，就直接 到， 直接一个多小时， 六里桥、 那时候我是在和平门、 嗯、 和平门那边有一个、这个长途汽车站、然后呢每天跟着，就是其实可以每天往返的， 对的，可以往返、 所以就当然现在可能就更方便了， 对， 有很多的交通的这些渠道， 对，它是可选择途径要比较多一些。 对，坐车的话估计就一个多小时就到了。 是的， 嗯，这个非常方便。 嗯， 那实际上呢，咱们说了这么多啊、因为大家关注南边嘛，所以刚才咱们就说到这个房山了哈。 嗯, 嗯 几个地方，一个是这个长阳啊，良乡啊，像这个窦店。 对， 燕山，是吧？咱们还说盐村等等， 对对对， 咱们都说了说。 对 对, 对, 对。 那相比之下的话，哈，你认为，就是这些板块的话，刚才咱们已经定了，就是300万左右，300万左右的这个房子， 对， 还有呢各方面来考虑的话，你觉得在哪儿入手是比较好的？ 这个其实来说。还是得看咱们的一个需求吧。 对， 对， 要看需求。 对，首先第一个就是来说，咱们现在北京的话，就是一个高房价和溢出的这样一个效应呢，就让刚需土地其实不多。在北京的话，只要你有地，你这个区域有充足的这样一个住宅地块，你这个区域发展是会非常好的。就是目前来说，咱是可以分为几个档次吧。就是如果说是您的小资金，就是它整个的话一个资金预算比较低的来说呢，比较推荐您来说就是燕房县的一个盐村带区域，因为这个价格的话，可以说是一个比较洼地了，而且的话它距离像良乡距离长阳的话也都是非常近，交通的通达性也是不错，而且是紧邻了这个房山县的燕房县，所以说它是非常近， 小资金的您建议是这个燕房县的盐村。 对对对对对。然后其次的话就是说咱们在是就是经济，咱们的一个资金有限，但是对于户型上面是有一定改善需求的，就比如说家庭可能就是老人啊孩子一块，一般像四口人或者五口人这样一类家庭的话，就是比较关注于良乡板块了。然后就是 就是说，如果说咱们要是选择新房的话，就是这边也是有一些几个好一点项目，像天恒的一些系列，然后包括像天恒金悦府啊，价格基本上370万到450万，户型的话96到120平米。像一般来说，像这种刚需客户和一些刚改客户的话是非常好的。 因为良乡那边呢，确实它这个因为它发展比较早嘛，很多人都知道良乡这地方啊，所以它的各方面的配套还真是不错的。 对对对，然后其次的话也有一些别墅，但是它别墅呢价格是比较来说比较人性化的，价格来说像基本上170到400左右的，总价也就700万到900万左右， 就1000万以下。 对对， 那有别墅， 对，价格比较刚需。对，然后而且距离地铁延村站呢也是差不多500米左右的一个距离，对于上班族来说是一大福音。就目前来说，咱们也之前有统计过，就是对于年轻人居住，就是比如说年龄可能在85年到90年左右的，像这类在北京上班的，在北京有房的，很大一部分在60%呢都是住在房山区域，说房山是偏于年轻化的一个区域群体了。也就所以说的话，就是说咱们周边的话，就是考对于这种资金的话，还是比较考虑像房山的这些区域，首选的话。 二手房怎么样？现在房山的二手房多吗？ 房山的二手房其实也还算不错，而且的话也是比较多的，很多的二手房呢也不像在北京这种老破小了10多年了，这些二手房呢基本上年限呢都在5年左右了，整个房也是属于就是叫这种次新房，然后它现在价格的话基本上也都在32000左右，然后综合来看呢，就是房价虽然不那个也不高，也并不低，然后但是自住呢没有问题，然后在而且的话里面还可以淘一淘看有没有一些更好的一些户型，对，比如说像什么比较推崇一些东边户啊，或者说是南北通透的板楼等等，都可以是咱们的一个首选。 而且在房山那边的很多的商品房也有，还有一些县境房、共有产权房呢，大家都可以去关注一下、 对对对，是的。 好，咱们先聊到这儿啊。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 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我要的幸福。伸手入怀中有你的温度， 阴晴圆缺都休说，且喜人间好时节。9月21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经典系列活动特别策划诗意中秋诵读沙龙将在诵读小站寒芬楼站举行，音韵寄相思，共话明月情。 9月21日，让我们一起诵读中秋，听见经典。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部地区有零星小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阴天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5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点30分，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下面的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房地产的资深人士陈浩。陈浩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今天呢，我们教大家呢关心的，比如说3-500万的，就500万之内的这些房子， 对， 而且呢是京西京南板块的， 对， 这都是大家非常关注的，所以我们来梳理一下啊。当然以前呢咱们大兴呢已经说过了，所以刚才咱们主要说的是南边的这个房山。 对对，房山。 因为整体来讲呢，说的还是蛮清楚的。这个房山的几个板块哈、比如说大家比较熟悉的什么良乡啊、延村啊、窦店呐、长阳啊，甚至是这个燕山啊等等啊，这几个板块咱们都说了。 对对， 根据您自己的需求啊来选择。其实那边的从它的前景来讲，发展还真的是不错的。 对对，是的。 无论是它从各方面的配套，比如说交通啊、商业呀、教育啊、医疗啊。等等，真是有前景。 对对对， 真是有前景。就即便是比如像窦店这样的交通啊，还比较不是特发达。 对对， 其实以后呢，它也是有发展的。 对，是的， 也是有发展的， 因为它再有产业支撑。 对对对，你像延村这样的地方，其实都挺适合这个购房的、置业的。 是的， 即便是像烟化什么这样的地方的话，它也远远不是说以前它是一个石化工业的一个聚集地了。 对 对, 对, 对 那个地方当然现在也有化工啊，也有化工，但是它整体的环境真的是非常好。 对，它是一个大型，现在在政府投资巨资对整个区域进行一个大范围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资源保护，然后整体的一个绿化保护，然后做的话整体一个自然环境非常好，特别是以养老。现在 你像良乡真是个好地方啊。 对对对， 所以就是说如果呢您也想在这个京南啊那边置业，也要想买这个3-400万的，甚至是1-200万的，其实那边房子都有。 对对， 大家可以去留意一下。 对对对， 无论是新房还是二手房啊。那一会儿呢我们跟大家再来说一说丰台的情况啊。说完了房产，咱们一会儿来说一说丰台的情况。好，在说丰台之前，那进入今天的安居快讯，一起来梳理一下呢近期楼市方面的消息啊。当然了，如果呢您也想买这个3-500万的啊，500万之下，300来万，甚至是2-300万这样的房子，也想在京南、京西来购房的话呢，有些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上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交流一下啊。大家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交流。好，那下面呢进入今天的安居快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好，还是邀请呢咱们的程浩一起来梳理一下啊。先看第一条，说北京史上呢比较严的公积金的新政目的何在啊？说在北京楼市呢已经降温的情况下，调控政策呢仍在加码。这次呢是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新政啊，又出台了。那具体看呢，从认房又认贷到贷款额度与缴存年限挂钩啊，再到提高首付的比例，下调呢贷款的额度。新政实施以后，人们呢使用公积金贷款购房变得更加的严格啊，不少人呢称之为史上较严的公积金新政。当然这个公积金这个新政的出台确实引起了各方的关注啊，大家呢也在不同的评说。但是我个人认为呢，确实这个新政出台呢对于平稳健康发展的房地产应该说是有好处的。 对，是的 啊，对，大家呢也在不同的评说。但是我个人认为呢，确实这个新政出台呢对于平稳健康发展的房地产应该说是有好处的。 对，是的，因为它有管控嘛。 对对对， 管控越严，说明它来说它越要控制抑制它的一个生长。就是如果说对于一个项目来说它并没有特别好的生长来说呢，政府都不愿意去搭理它。实际上对越控制的一些项目，它越来的一个增长潜力 在意的。 对对对，其实它这现在这个政策呢主要还是想减少，就是说整个咱们北中国人嘛，在整个中国的这样一个住房套数能够像它来能够减少。因为之前公积金呢它只是说是认房，只是北京名下你有房了就是只能算二套了，就只能贷80万，然后两套房的话基本上就不能买的嘛。所以说现在的话他认贷的话又开始认全国的贷，就是说限制的话咱们整个中国境内来说尽量减少人的这样一个住房成本，那就是住房套数了。就基本上他现在您现在如果说名下在整个中国区域内有这样一个商品房的贷款，那肯定就给您算二套了，然后通过这种调节也要进一步来说进行一个控制吧，其实来说也是一个好事。就是以防有大批量像现在二线城市三线城市都是在进行炒房热嘛，也是通过各种来调控进行整个的一个楼市呢进行一个稳定化，对于消费者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事情。 对 对， 因为呢这个房地产啊一直是大家和国家非常关注的一个方面啊。 对对对， 那说到这个房地产，虽然说国家呢出了很多的这个一些措施， 对对对对， 来调控，但是呢最近啊最近这段时段呢确实又有点抬头。 对 对, 对, 对， 可能价格呢有点上涨。 对 对, 对、 大家对于房地产的热情呢好像又被燃起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确实要适当的调控。 对对 对, 对， 那说到这个公积金呢，那实际上原来商贷它是认房又认贷的， 对对对 啊，认房又认贷的比较严格。 对对， 但是公积金呢，那原来呢是 认房不认贷 ，认房不认贷。当然这回出来以后啊，新的措施是认房又认贷，好像就相当严格了一点。 对 对, 对，就是基本上按商业贷款那样、 商业贷款走。 对对对， 所以呢，这个还是体现了一个房子是用来住的， 不 是用 来 炒 的。对对对， 因为不管你这个公积金出台以后它多么的严格啊，但是对于我们真的刚需人群或者是刚改人群的，它还是没有太大的影响的。 对对，是的、 所以这点呢大家还是要明白 啊。对，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北京城市副中心启动了20多个海绵城市改造项目。说记者呢从北京市通州区海绵城市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了解到啊，说作为全国第二批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城市，通州区啊海绵城市改造呢不断的加速，近期呢20多个改造项目已经全面的启动，预计呢年底前改造项目75%的雨水径流将会就地消纳和利用。哎呀，真的非常好。 对对对 啊，就是说比如说下雨啦或者什么样，这些雨水咱们可以收集了。 对对对 啊，增加地下水 源。是是 啊，这个对缓解什么干旱啊缺水啊其实都是有好处的。 对，而且目前的话整个北京建筑嘛也是在于，就说中国吧，中国整个建筑也在向国际化靠拢，就是大量的采用这种环保新材料。就比如说大到一个楼层，未来可能到一定的工期年龄以后拆除以后，我还可以再回收作为再次利用。然后现在有很多一些社区吧，也不说是之前说高端社区了，基本上目前在做的社区呢都会有做一些透水砖在小区啊整个的一个小区路面上，然后下雨的话它会收集雨水到小区的蓄水池里面，就平时可以用于整个小区的一个绿化啊，包括平时的话咱们小区的一个水系的营造，包括收集咱们整个平时室内使用的一些残余垃圾等等来说作 谓一个二次回收、二次利用等等，这都是目前向着环保去靠拢的一个好的方式。而且像这种雨水回收呢，也大大降低了咱们物业整个管理的方式，小区的话环境也会更好，对于咱们来说是一件非常好的一个事情。 对，回收完了以后可以当成中水、浇花啊，什么都可以用啊。 对对对， 你像这些吧，我总是觉得有的时候我心理上，这些都是城市建设当中很基本的一些这个要求和条件，但是那个时候我们真的就没有注意到。 对对对 啊，我们当然现在呢已经注意到，开始做了，这是一件好事儿，但是确实是挺遗憾，就那么多年都没有做这样的事情啊。其实，在国外来讲呢，经常我们去旅游的时候会看到，人家都是这个砖地特别多， 对对 对, 对 啊，像那种柏油路都很少， 对是的 啊 对， 所以人就是对于这个这个水啊，自然水的那种回收特别有好处。 对对对， 当然咱们现在还来得及，来得及啊。 对对。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北京规范网上房源信息发布，两中介全部房源呢被下架。据悉呢，北京市这个城乡建设委执法部门立案查处了多家发布违规房源信息的房地产中介公司，其中呢因拒不配合执法调查，两家房地产中介公司全部房源信息被下架。这是北京市对于互联网平台发布房源信息行为提出要求的一个查处结果。 对对对， 这个力度一定要加强，因为这个中介公司对于中国来讲，因为房地产中介公司对于中国人来讲呢，是利用率非常高的，大家离不开。 对 对, 对, 对， 你现在国外买房，卖房它是用律师的， 对，有律师来， 但是咱国内的基本咱们就是用中介公司。 对 对, 对， 所以这个中介公司的好坏直接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对对 对, 对， 所以对于他们违法违规的一些行为，一定要加大惩罚的力度。 是的。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面这条啊，说八月呢部分城市呢房价上涨比较快，调控或继续紧盯啊。说八月呢全国房价呢普涨了，70个大中城市当中，仅厦门新房价格呢环比微跌 0.1%， 像南京啊北京啊等等都是持平的，其余67个城市全部都是上涨的。那所以呢分析人士也表示，目前呢房价上涨较快的多集中在二三线城市啊，那么三四线城市呢去库存已经接近尾声了，那未来价格上涨过快的城市不排除会采取收紧的措施。所以现在呢这个看来呢，所以我刚才说了嘛，最近的这个大家买房热又有点起来， 对对对， 又有点高涨，所以二三线城市啊，应该说是热点啊，三四线城市呢，库存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 啊，对对， 所以一线城市买不了，咱们转到二三线城市， 二 三线城市呢买不了，买三四线城市的， 对对， 所以呢这个热情， 对， 总是抹灭不了， 对对， 所以前些时候咱们这个公积金啊，这个出台可能也是为了。调控，为了调控，没办法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一二三线城市房价稳中有涨，那租赁市场呢成了下半年调控的重点了。八月份呢，各地继续坚持因地制宜、因城施策，综合调控，努力促进的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八月份啊，一来呢，这个调控政策相比之前主要有几点变化。首先呢，租赁市场调控政策和监管频繁加码。其次呢，楼市调控在八月份从过去的地方主导转变为了地方承担主体任务。第三就是二线三线城市调控政策较为集中。第四，多城市继续抑制企业购房。说得很清楚了。 对对对。 当然就是紧盯嘛。就是加紧。 就是对于管控更加严格一些。 更加严格，这也看到了中央的决心了。这个整个的房地产市场绝对不能够失控。 对对。 绝对不能够再去这个失控的上涨了。 对对对。 当然你说微涨啊，或者说微落啊，这都是很正常的。 它有一个可适当 盯嘛，就是加紧。 就是对于管控更加严格一些。 更加严格，这也看到了中央的决心了。这个整个的房地产市场绝对不能够失控。 对 对, 对。 绝对不能够再去这个失控的上涨了。 对 对, 对。 当然你说微涨啊，或者说微落啊，这都是很正常的。 它有一个可适当调节的幅度。 是的，是的，有一个适度的一个范围啊。 对对对对。 好了，那今天的安区快讯咱们就梳理到这儿。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 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其实呢，从刚才咱们这个安居快讯的梳理就看得出来哈，有些人呢还老这个侥幸啊，还想去炒房、投资房。 对。 那如果您抱的这样心理的话呢，您真的要好好考虑考虑了。所谓的这种炒房啊、投机这样的事情，真的是别干啊。 对。 估计是没有适宜您生长的这样的土壤了，是吧？ 对。 好，那刚才上半段的时候呢，我们跟大家聊了聊房山啊。其实通过陈浩这么一聊的话呢，这个房山看来还是蛮有前途的，蛮有前景的。那说完了房山之后，我们再来聊聊丰台吧。 对。 那这个说到这个丰台啊，我认为呢，好像它是一个改善房的一个区域。 是吧？因为丰台这个地块特别长，就是说像从南面一直到西面是一个长方形板块。但丰台这个区域又特别特殊，它属于城六区嘛。其实最早一段时间呢，丰台主要发展方向还是在南二环、南三环、南四环，也是与大秦接驳的区域。但是随着现在呢，12.5期间呢，整个规划和13.5期间呢，将整个丰台河西区域呢进行一个大的一个进行产城融合，作为一个大型的一个示范区，包括像一些国际文化交往的这样一个区域。所以现在呢，丰台呢也是成为了，就是它现在的话有，因为它地多嘛，现在成为了一个价格的一个洼地。就是它从最基础的300多万的房子，到3000多万，到甚至来说4000多万的顶级豪宅都有。整个区的话，配套的话，房子的配套非常齐全。 对，但是丰台区呢，相对于北京的城六区来讲呢，它还算是一个价格洼地，是吧？ 对。 但是呢，在丰台区那边，刚才你也提到，价格比较低的房子和比较高的房子都有 啊， 它属于相对比较全面的。 对。 那你认为购房者关注丰台的原因是什么呢？ 首先来说，从区域对比吧，虽然说房山就刚刚我们聊过了，房山可能近几年发展比较好，但是如果说咱在对比房子的时候呢，肯定区域是首选。丰台区和房山区肯定来说这两个就没法比了。北京城六区和城六区以外的房子，未来的生长潜力肯定是完全两个样子。虽然说丰台区域可能西南就靠近五环、六环西面的这个位置，现在发展不是特别好，甚至来说不如房山的长阳啊，这样它的一个良乡位置。但是呢，其实它这个位置是因为丰台地块太长，它政府是逐渐改善，然后它现在的话将整个南面先发展起来了，然后其次现在是要西南，所以它为什么叫西南产城融合示范区，就将两个区域进行融合，然后进行统一发展。所以从综合的一个发展角度上来说呢，就是咱们这个位置的一个发展，就是丰台这个位置是要比房山要好很多的，因为是城六区嘛。 所以就是说，一个呢就是它的区域前景是非常好的， 对。 另外就是它的生活配套呢也是在逐渐的完善，还有就是它的土地供应呢相对还是比较充足的， 对。 相对于城六区来讲，丰台的土地供应还是比较充足的。那现在目前丰台它的主要置业的板块大概是哪些？ 丰台现在主要的话还是往西南六环了，就比如说像丰南的像园博园那一块，就是属于说长辛店生态城，然后再往南的话就是青龙湖湿地公园这一块，这两个板块。然后长辛店生态城呢是以园博园为核心做了一个大型的这种绿化园林，主要配套呢也是来说比较高端的一些。然后呢像青龙湖这一块呢，它是以这个就城六区的，它是做政府规划的第三个别墅板块。因为整个北京城六区的话目前就两个别墅板块，第一个就是海淀西山那一块做了一个别墅板块，然后第二个就是亚奥村，亚奥村那一块是作为第二个别墅板块，那这个青龙湖目前呢是作为第三个别墅板块。然后而且主要的话现在整个西南，就是丰台西南这一块呢，它也是因为现在整个北京嘛，你看北面昌平那一块，然后西部和东部的发展基本上都已经饱和了，目前也只有这个区域的话有大批量的空地，然后区域的话也从属另外又是城六区，可以进行大量的这些产业承载，然后或者说咱高端住宅区的承载、商业承载和教育承载之地，所以它有非常好的这样一个先天优势。对。然后 后另外一个就是他的一个生活配套呢是逐步完善，就是他之前的话现在在各类大型企业和产业没进来之前，他的所有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包括像产业发展啊包括像道路交通等一块都进行了一个大手笔的这样一个去规划建设，然后区域里面像咱们这个交通然后地铁十四号线也是西延过去，然后医院的话像周边像中西结合医院然后包括像学校然后人大附中丰台校区这也是近几年比较大的一个学校，说整个的话各类都在往咱那边去迁，然后所以说整个现在的一个区域发展呢是非常好的。 嗯，但是丰台给我的感觉啊它的房子均价蛮高的、嗯、 对对对， 所以呢一些购房者一看到这个均价来讲呢可能有点望而却步的感觉哈。那比如说在丰台区现在有没有400万左右这样的房子呢？ 目前丰台区400万左右的房子的话是有万科的一个叫翡翠西湖的一个项目、 嗯、 因为这个房子的话因为是去年的一个限定房嘛一个政策、 嗯、 就是从去年到北京现在一共有62个限定房，就是价格的话是周边价格的85%，所以它的总价呢是90平米的一个三居，总价在400万以内，也就差不多在340万到380万这个价格、 哦、挺实惠的。 对对对、 嗯、 同时还又是万科物业的这样一个房子、 嗯、 自己小区自带有8万平米的自持商业和双语幼儿园包括养老产业，整个的话周边的话又能享受到整个区域的一个配套，所以整个的一个发展是非常好的。而且的话现在除了这个限定房以外呢，丰台近就是今年的话也有推出一些共有产权房，就是像丰台区的一个淮新雅筑，然后它也是89平米左右的一个两居，然后均价的话35000左右，但是因为共有产权房嘛，就是说咱只要出50%就可以了，对于像年轻人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消息。这两套房基本上的话按照首套来算商业贷款首付150万左右，这个完全是可以去接受的。 嗯， 因为在北京城六区有非常好的一个配套，但仅是150万左右的一个首付，对于各类人群来说都是非常吸引的一个价格。 对，其实作为丰台来讲呢，随着北京城区住宅用地的不断减少啊，而且这个住宅市场的不断扩张啊，那么丰台区应该说它这个区域啊也成为了土地市场当中最后一片热土。 对对对对， 所以现在很多的大的开发商啊对于丰台的地块还是蛮在意的、啊、 对对对， 也是很关注的。 对对对， 所以刚才你提到的有些大的开发商都是进驻着丰台了。 对对对， 什么万科呀、龙湖啊等等的哈， 对对 绿地啊都有、 嗯、 啊，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啊，这个应该说这个丰台那边也并不是说都是大房价的房子啊，有一些刚才你说的真的300多万的也有啊、 嗯、也 有、嗯、啊，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啊，这个应该说这个丰台那边也并不是说都是大房价的房子啊，有一些刚才你说的真的300多万的也有啊、 嗯、也有 啊，300多万的还有一些共有产权房、 嗯、 在丰台呢也都是不错的、嗯、 对对对， 它不像这个东西城是没有共有产权房的、 这个、是没有 啊，这丰台有啊，有共有产权房大家呢都可以去关注。这共有产权房的话虽然说我的产权只能拿到一半啊， 对对对， 有的可能还比一半多啊， 对对对， 但是的话它这个房子等于就是你自己住， 对、啊、是的， 只要你不违规、 嗯、 也说你不再另买房或怎么样的话、 嗯、 你这房子可以住一辈子，共有产权房可以住一辈子， 对对对， 而且你还可以往下传啊，只要你的子女也符合共有产权房的这样的要求、 嗯、 这个房子可以传给他、嗯、没问题的。 对对对 啊，所以我倒认为比如说一些刚需的人群哈、啊、当然刚改革一遍啊、 嗯、 刚需的人群、 嗯、 你只是解决住的问题，其实共有产权房啊限价房啊这些都是挺好的选择。 对对对，是的， 是吧，因为你也不倒腾房子，你也不卖， 对对 啊，你买共有产权房又怎么了， 对， 又便宜不也挺好的吗？ 对 啊，所以呢嗯，这个虽然丰台区整体的房价给我们的感觉还是比较高啊， 对对对， 但是如果你细心挑的话呢还是有不少那个刚需的房子或者是300-400万的房子， 对对，是的， 还是有的。 嗯， 二手房的交易呢也还不错是吧？ 对，二手房交易也不错。 嗯， 而且其实说所谓这种政策房啊，就是它是一个性价比是非常比较高的。 嗯， 比如咱们现在的话只是说现在只是为了解决住，但是说整个区域发展的话，虽然说你政策房涨幅不是太大，但是涨10000一平米来说，咱90平米未来也能涨90多万吗？不是、 啊、 这个只是咱们现在的话主要重心还是在于住，解决住的问题， 解决住的问题。 对对对，然后后期的话可以这个房作为跳板，就比如说我现在选80平米了，但是有房以后呢你会有个动力，因为你要还月供、 嗯、 你有压力，然后再通过这90平米可能在若干年我给我自己定个计划，可能10年内我通过90平米我会